早安，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嗯，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12集，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早安。 已经来到8月的一半了嘛？ 对啊，哎，你看这样子，暑假就过了1/4 了，快尾声了。 对啊，国高中的同学加油！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不要50那个什么叫什么？50步笑百步， 对，50步笑百步。其实我们也快开学了啦。不过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大概三个礼拜左右吧，有吧？ 是是是， 对啊，还好啦，还有2-3个礼拜。 大家的八月过得怎么样呢？ 那我猜想啊，以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预录节目嘛，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是在7月，7月的我啊就已经觉得这么热了，那我觉得8月我应该不会好到哪去， 应该还是会很热啦，只有更好没有更坏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人，我真的是严重怕热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每年的暑假都是我好热， 很痛苦的时候。 然后偏偏我又是一个在暑假出生的孩子，对，然后整个就是炎热，所以我又无法想象说啊，我妈生我的那个时候，她要在炎炎的夏日照顾我，这是什么样的？我妈真伟大。 是的。那我自己的八月，其实在现在录音的现阶段，我就已经很痛苦了。 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我在准备论文，那论文就需要看很多很多很多的文献。嗯，所以我觉得我八月到一半了，都要快开学了，我觉得更不会好到哪儿去。 哦，有可能哦。就是一个你快要从假期回到现实生活， 是， 然后偏偏这一段过渡期会是最辛苦的， 超痛苦。我现在就已经很痛苦， 不想回来哈， 真的。 现在慧田一定躺在马来西亚的家里，然后正在想啊，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回去，不要回台湾。 是不是躺着我就不确定了，我可能会在书桌前，就是看着小说，那个论文小说， 差不多啦。 对。那具体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留待心情温度计再来跟大家聊咯，我们一会儿见。So many people have come and gone. The faces fade as the years go by. Yet I still recall as I walk around. As clear as the sun. 现在是怎样？我要生气了， 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礼拜的，我们来应该说猜测一下我们这礼拜会什么心情吧。阿田来吧。 我吗？ 嘿， 我觉得我应该是宅女一枚，然后觉得很累。 糟糕，我感觉我也差不多。就是啊，因为现在8月18号8月中的这个时间，基本上应该会是我就是我在两个旅行的中间点。然后我就是一段前面日本的旅行已经结束了，然后我现在在等9月初的旅行，所以这中间一段时间应该会是我最枯燥，然后就是无限的重复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的一段过程。 嗯哼。 然后我猜啊，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只要遇到假日，我应该就是躲 在 家，躲在我的被窝里吹着冷气的那一种。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是猫系还是犬系？ 我觉得我是猫系。 是猫系， 认真猫系， 就是傲娇的瘫在那，然后谁搓都不动的那一种。 应该是说看我心情啊。 Okay. 对，我觉得我很看心情，我就是一个凭心情行动的人。 了解。 只是如果说整个要用猫系来全系或来分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猫的那一型。 其实我也是，但是我是看人。 哦，你是看人。 对，如果今天约我的是我心里觉得很重要的人，那再累我都会来爬起来。但如果今天是我心里定义，我就是不太想跟你吃饭啊，你怎么约我就会懒懒的躺在那边，然后想你有跟你讲说，哦，不要啦，最近有点忙。对，我这样讲出去，会不会那些被我拒绝过的人都会开始怀疑他们是我朋友？完了， 被慧田拒绝过的，记得在我们的脸书或者是粉专上面，然后来跟我们说说你被慧田拒绝了几次呢？ 好了，我先跟那些被我拒绝过的人道歉。 没事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面对朋友的邀约，适时的拒绝也是好的。 对，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需要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然后你有一段这样子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沉淀自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用做。我觉得对自己而言， 是 那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 而且八月我就是在放假的状态嘛，然后马来西亚天气又超热，我基本上是不开车我就不出门了。我需要在车的冷气系统下生存，所以应该是非常宅的一个女生吧，我觉得。你呢？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就是背着一个冷气走，然后 背着冷气走， 就是那个，就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是日本的漫画。日本的漫画里面遇到冬天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要成为暖桌乌龟。对，那我就希望我可以变成冷气乌龟。对，可以想象一下，背着一个箱子啊，然后头上绑个冷气等等的这种，多舒服啊！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漫画画家的话，我非常的愿意让你就是帮玉萍把它画成那个冷气乌龟，我会非常非常开心 哦！欢迎 哦， 欢迎，真的。那虽然说啊，就是刚刚提到说，就是我现在就是日复一日的上班嘛，然后没事就是归在家里。但我觉得啊，虽然说像这样子比较枯燥一点的生活，我觉得我还是会非常的享受它。 怎么说？ 因为啊，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这样子就是相对的比以前上课的时候都还要闲，然后就是常常会有些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会非常的享受这样子的悠闲，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在以后开始工作了以后，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真的， 而且就会多了很多可以和家人啊和朋友相处的时间。 好啦，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你是上班族还是你已经退休在家养老了，都希望你的八月过得很开心。 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呢，最后在心情温度计的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是我的爱哟。 你看他的声音开始飘了，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没错，就是这首歌就是献给我们两个宅女，然后还有就是在公众跟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所有的宅男宅女们，送给你一首阳光宅男， 听歌喽。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729 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 Hello， 刚才的那一首《阳光宅男》有没有带给大家更活跃一点、更阳光一点的气氛啦？ 但是我还是很想宅在家里呢。 哎呀，没关系啦，一个早上可以听到我男人的声音，夫复何求呢？ 那大家还是要记得，不管多宅，都要三餐要吃饱哦。现在就是已经可以起床准备要去吃早餐了，好不好？ 对啊，那先来跟我们听几个故事，等等就听完故事以后，就刚好可以吃早餐啦。 那今天的心情停看听也是我们家 Cindy 大小姐准备的。 对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的病历簿》第三集。我们讲了三个礼拜，终于来到第三集了。我也终于复习完了这一套，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的小说，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的复习啊，我不是就是草草翻过去，我是真的就是把整本书重看了一遍，然后写出这一些介绍的东西来，然后看完以后啊，那些五味杂陈的心情一样就是萦绕在脑中，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接续了上一周的内容呢，我们结束在了老狐狸医师的离世以后。第三集的故事呢，就是讲述着后老狐狸医师时代。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讲故事吧。 好啊，那老狐狸医师离世之后呢，本庄医院的内科出现了人力极大的缺口。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内科部长大理医师神秘地找来了一位强悍的生力军。那不同于丽媛长久以来在医院看到的，就是狸猫啊、狐狸啊，或是黑色的壮汉等等，这一次来的医生啊，是一位行医12年、经验丰富又优秀的医师。除此之外呢，还是一名美女哦。那她在这间医院当中遇到一位美人医生，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情啊！这位美女医生呢，她的名字叫小潘奈美。在她来到本庄就任之前呢，是在札幌稻穗医院任职。那是一间有着数一数二消化胆胰科的医院。小潘医师无疑的也是这方面的翘楚，因为他的到来啊，大理医师为了医院购入了最新型的超音波内视镜设备。这项技术因为操作困难且需要专业的训练，不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技术。那小潘医师呢，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本庄的病患诊断啊，有着相当大的注意。那由小潘医师来教学其他的内科医师，这样的技术呢是再也好不过的。尽管已经有了如此高超的技术，小潘医师仍然会在平常下班后呢钻研学术论文。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医疗科技，他没有一丝的懈怠，全心全意的吸收新知。他经常啊会受邀到各地的医院进行演说或教学，自己手上的论文撰写也从来都没有停摆过。 经验丰富、长得漂亮、技术高超还热衷学习的小范医师，一定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吧。本庄医院的医师们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时间证明了一切，许多麻烦的状况还是开始一件一件的发生了。开始有许多急诊室的值班医师抱怨说，小范医师值班时根本不认真，常常有病患来的时候让病患打个点滴、抽个血，然后就放着病人整晚不管他。甚至还有病患来做检查的时候，小范医师拒绝为病患进行检查，护理师们无奈之下只能请来了丽媛医师。不止如此，小范医师虽然刚来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又温柔的，但时间慢慢的过去，他反而让周遭的人觉得很有压迫感和距离感。有一次，一名罹患酒精性肝硬化的病人来到了急诊室， 小贩医师同样的叫他打瓶点滴就回家，但是急诊室的护理师怀村小姐，她认为这名病患的病情不止如此，要求小贩医师为他做更详细的诊治。小贩医师呢，不但不理会，还对外村小姐说：“护士啊，不要来质疑医生的决定，如此没有轻重的话。”这让数十年来尽忠职守的外村小姐勃然大怒，在急诊室里吵了起来。隔天更是直接请了整周的病假，说是得了流感。平日里能干且精明的外村小姐是急诊室里不可或缺的灵魂，如今少了她，急诊室少不了的是兵荒马乱。 得知了这样的情况呢，看不下去的丽媛找了小潘去询问为何要这样。那小潘用奇异的眼光看他，并问着他，在这样繁忙的工作环境中，你要如何还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科技？关于瞬息万变的医疗啊，你又能把握多少？身为一名医师，无知就是罪过等等的话语，这让丽媛哑口无言。她还告诉丽媛啊，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多年前一位医师的误诊而死去的，我永远也无法原谅当时那位主治医师。但究竟是为什么小帆医师对于薪资的追求会如此热切，宁愿不眠不休也要将工作和学术两方面都顾及到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放在心里，后面会找出答案的。第一，某一天呢，本庄医院来了一名高龄82岁的岛内爷爷。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他被丽媛怀疑罹患了胰脏癌。针对这样的病症呢，除了化疗以外，就只有手术可以选择。而这种病对应的手术呢，是一种叫做12指长头切除术的手术。他必须要将部分的胰脏、胆囊和胆管、胃部和12指肠切除后再重建的手术，是一种非常消耗体力也很困难的手术。岛内爷爷的孙子岛内贤二呢，非常希望爷爷可以不要动手术，因为爷爷年事已高，很可能无法撑过这段辛苦的过程，希望呢能够以药物治疗为主。 在决定动手术以前，所有医生们为岛内爷爷做了很多的检查。奇怪的是，尽管电脑断层和各种的血液检查结果都是指向是癌症，他们却无法在岛内爷爷的体内检查出癌细胞来。综合判断之下，医生们还是认为动手术才是最好的治疗方式。面对倾向不动手术的病患和家属，丽媛在一个夜里去找岛内爷爷谈话。原来岛内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混过帮派，背后有整条龙的刺青。退休了以后，他决定要金盆洗手，并且好好的陪伴身边的家人。然而老天开了他一个大玩笑，竟让他在这种时候生了这样的重病。心里非常放不下家人和孙子的岛内爷爷，希望可以活得再久一点。丽媛静静的听完后对他说，治疗并不会因为背后有没有龙而改变，这让岛内爷爷非常放心，决定动手术来换取更有希望的一线生机。这么大的一场手术该找谁负责呢？你们还记得丽媛的同期好友外科医师傻山次郎吗？也许他是一个神经大条、嗓门大又粗鲁的汉子，作为一名外科医师的本领却是数一数二的，因此外科医局决定让他来主刀这场手术，而沙山医师也不负众望，顺利的完成了。正当大家认为一切顺利结束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战场才刚要开始。 手术中切下来的组织送去化验之后呢，发现里面完全找不到癌细胞，也就是说岛内爷爷所罹患的根本不是癌症，而是一种非常难以在事前检查就发现的胰脏炎。病理检查的结果如此，让岛内爷爷的孙子贤二还有医院高层都怀疑其中是否有误诊的发生，而贤二也非常的生气，认为医院是不是故意让爷爷动了这场手术，手术成功后换取来更好的名声，来为自己的医院打出知名度呢？在医院内的会议啊，面对着院长、执行长等人的质疑，丽媛只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无论这个病例怎么看， 手术都是最好的选择。小帆医师也曾共同会诊过，他也同意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在医疗上这个选择没有问题，但却仍然无法逃过家属的质疑。贤儿在说明会上越说越过分，让岛内爷爷生气了。这是我和丽媛医生两个人所做的决定，岛内爷爷这么说。岛内爷爷并不责怪丽媛，对他反而是深深的感谢，因为他在全世界都觉得自己得了绝症可能无法治疗的时候拼命鼓励他，让他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也是因为这样他才下定决心去接受这么辛苦的手术。但是经历过这场误诊风波之后，让丽媛开始怀疑起自己来，她的技术真的可以吗？越来越大的怀疑让她陷入了低潮之中。在一次和小珍的谈话后，她决定了一件事，她要去大学医院学习更多的新事物，接触更多新式的医疗。 在向大理医师提出了要求后，大理医师没有多问，只说了会帮他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他只需要在时间到了以后过去，并且好好学习，早点回来就好。在大理医师的安排下，丽媛先去到了大学医局，和医局长云之上医师打了个招呼。谈话过程中，他才真正的窥探到了小帆医师真正的过去。在小帆医师还是实习生时，云之上医师、小帆医师和大理医师三个人都是信浓大学胆移组的成员。在学生时期就已经结婚的小帆医师，大了他十岁的丈夫在这时生病了。小帆医师作为他的主治医师，诊断他所得到的是胰脏囊肿，并判断他三个月后再追踪治疗就好。但是这却是一次可怕的误诊，其实她的丈夫得到的是胰脏癌，而且正在快速恶化当中。因为这次的误诊，她的治疗也被延误，即使是神仙下凡也无法拯救她。小帆医师的丈夫就这样撒手而去。小帆医师无法停止对自己的自责，在那次过后，他便离开了信浓大学，去到了札幌稻穗医院精进自己，努力学习，为的是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而当他见到为了眼前的病人而不精进自己的其他医生的时候，他眼里有很多的不屑，甚至认为他们不是一个合格的医师。丽媛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到，原来小帆医师曾经说的我永远无法原谅当时那位主治医师，指的就是他自己。 在离开本庄以前呢，病房的护理师们为丽媛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酒席之间，他的好朋友近藤医师对他说，他值得为自己骄傲。而丽媛反而是说，她很佩服近藤医师能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拿捏可以做得那么好。水屋小姐拿出了一份病房护理长东西小姐要送给她的礼物，那是一本夏目漱石的《朝枕》，是她最喜欢的书。因为要值班而无法出席的东西小姐委托了水屋小姐帮忙送出这份礼物。送出礼物之后呢，水屋小姐带领着所有的护理师对丽媛深深的一鞠躬，医师您辛苦了。这样面对面的真挚感谢，让平时啊有点木讷的丽媛也招架不住。在这一鞠躬之后，酒酣耳热的宴席也再一次开始。而这场欢送会里啊，除了平常一起和她在病房忙得天黑昏天暗地的护理师们，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大理医师。在大家差不多都醉倒了以后，大理医师说，小栗子啊，再陪我多喝两杯吧。说完便带着丽媛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在一间隐秘的居酒屋里，早已经预定好的位置呢，摆上了三副的碗筷，服务生静静地送上了酒与菜。这场宴会之间，丽媛向大理医师说出了好多年来的感谢。大理医师也如平时狸猫般的做法，对丽媛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他对丽媛说，作为一名医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下去。以后到了大学医院呢，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人，可能是很厉害的人，也可能是没什么实力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当一名医师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坚持下去，他希望丽媛能够永远记得。 因为坚持下去，他和老狐狸医师才能这样撑起这间24小时全年无休的医院。因为坚持下去，他才能守住那份要让这个城市随时保有一座让任何人都可以看诊的医院的承诺。服务生送上了一壶山之森的热清酒。奇怪了，大理医师平常并不喜欢喝热酒，这种山之森也不是他所喜欢的酒款呀。大理医师为他自己的、丽媛的，还有那个一直没人坐的第三个位置前的酒杯都斟满了酒。原来那第三个位置的人并不是在等人，也不是空位，那个人一直都在那里，那个是老狐狸医师的位子。他为这间本庄医院坚持了30年的光阴，和大理医师一起把丽媛拉拔成现在的模样。这是大理医师和老狐狸医师为他举办的送别会。喝下那杯酒以后，好好学习，早日回来。承载着两位巨人的祝福，丽媛将要去到大学医院，开始寻找属于他自己认可的医疗人生。在这边想要问问各位观众，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如果你们是一位医生，你们在工作还有自己生活之间的取舍，你们会如何去拿捏？而你们又觉得一位医生应该要怎么做对大家才是最好的呢？慧田，你觉得呢？ 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如果是一位医生，我觉得工作在我的生活当中会绝对偏重。 嗯， 因为那是一份责任义务， 真的 没办法选择。对，那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位医生，应该要怎么做才会对大家最好的话，我觉得不是过度激进的，像是一直去追求新的知识，但是是我觉得可能要有让自己有更多的休息，然后更好的服务病患，然后同时呢慢慢的吸取更多的知识，那个我觉得对自己还有对病人都是比较好的处理吧。 所以在这边啊，我们也要感谢所有的医疗人员，是因为你们无私的付出，你们可能牺牲了很多自己玩乐的时间、休息的时间，甚至是陪伴亲人朋友的时间。我们其他的人呢，才有办法像这样子随时随地，如果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们都能提供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医疗的服务。在这边真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医疗人员， 而且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可能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都是随传随到的， 对， 手机24小时 on call 的那一种。 真的，像这样子一份辛苦的工作，你们能够在那个地方永远坚持在那里，真的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是的。 那在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疾病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渺小。即使被我们认为是救赎的医师们，有时候也会无计可施。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需要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去说医生怎么样，因为其实他们也都是尽了力的， 是， 他们也都是非常想要为我们做些什么的。 没错， 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医师，无论是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但是即使弱小，我们还是会拼尽每一分的力气，努力生活，努力活到最后一口气。 嗯， 那在这边我们要献给大家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在这边要播的这首歌呢，是田馥甄的《渺小》。那也提醒所有的听众和我们自己，不管再怎么渺小，都要为了生命拼尽全力的活下去，因为这样才会无憾呢。 没错，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Sure.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Morning， 说书人。来到 Morning 说书人了，欢迎回到 Listen To， 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有田馥甄的《渺小》。今天在说书人要分享的故事呢，一样是延续了上一周，然后已经来到了 Part 4了。 对呀、啊，第四集咯。 是的，那今天一样，我们又要来玩角色扮演了。 心底 要演的是 我是 Cina， 对，然后我一样要演那个声音细细的女孩。 没错。 那一开始前面在讲的呢，其实都是他们高中毕业的五年后嘛。那在前面几集我们在分享的呢，其实都是女孩在没有男朋友的状态下跟 Cina 出去的哦。那她也会告诉 Cina 呢，她有男朋友，所以呢也相对比较没有太多暧昧的举动。但是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去分享的是女孩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跟 C 男出去的，但是呢她出去之前呢、有先征求她当时男朋友的同意。 至于呢为什么女孩会一直跟她出去呢，高中毕业前啊，我和 C 男讲好了要当一辈子的朋友，我也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说好至少我们半年要聚一次，而且平常聚完以后也不会一直用通讯软体来聊天，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联络。在跟当时的男友交往以前，就已经告知过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男性朋友，而且我们大概半年会相聚一次， 所以我并没有一直跟新男出去。但如果在单身的状况下，我们见面的次数才会比较多一点。 那一直都没有去跟他有太多的见面会，原因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啊，女孩一直都不觉得 C 男喜欢她。 对， 那在前面的告白啊提到的，他其实当时是因为他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喝醉酒了，找女孩聊天时留下的讯息。那这个呢是 C 男的室友告诉他的，但他也没有特别去跟 C 男证实这件事，因为他觉得他们只是朋友，好像也没有必要问吧。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觉得他喜欢我，都不觉得他喜欢我，只是他觉得他在跟女生开玩笑。那到底又是怎么样，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点呢？我们就留待故事来跟大家揭晓咯。 哎，在干嘛？ 跟我家人去恩爱农场看樱花，好美哎。 你喜欢樱花啊？那我周末带你去个地方。 好啊。 你在学校吧，我去载你。 OK， 谢啦。那当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新男突然间问了女孩一句话。 哎，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吗？ 我看了看高速公路上的路标。淡水？ 不是。那你知道前面这座山是什么山吗？ 啊？是什么山啊？ 观音山。传说啊，吕洞宾他喜欢观世音，因此对观世音穷追不舍。观世音为了避免吕洞宾的苦苦纠缠，便用仙术画出了一道河流，让吕洞宾无法跨越，也就是今天的淡水河。而吕洞宾无法跨越，待在河的南方，就在木栅的指南宫一带。观世音待在河的北方，成为了观音山。 我没听说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啊，都只是传说啦。 所以我们要去观音山哦？ 啊，不是。还没到哦。 哼， 到了。知道这是哪了吗？ 嗯，不知道。 哈，你爸妈没带你来过？ 没有哎，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这是淡水天元宫，不是喜欢樱花吗？这时候这里的樱花很漂亮哦，我小时候常来哎。 真的吗？那我们赶快去看看淡水天元宫的樱花，真的很美，看着看着心情真的会感到很放松。可惜啊，我们去的当天飘着细雨，不然应该会更美。我今天要早点回去哦，还要赶回去打报告。 好哦。 可以陪我去一下书店吗？找一下我报告的资料。 没问题啊，那带你去西门町好了，这样要送你回去也比较近。 好啊。于是呢，我们就去了西门町的诚品逛逛。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 不会啊，我很常自己一个人待在书店一整天，找本书看，时间一下就过了。 真的？那我先找资料哦。 哎，你在看什么啊？ 这个好酷哦，在一颗蛋里面种小植物。哎， 就是一些文创小商品啊，看你很喜欢的样子，选一个吧。 薰衣草，我喜欢紫色。 好。 逛完书店， C 男就送我回宿舍了。到了将近半夜的时候啊， C 男传了这样一段话给我。 其实现在跟你提这件事的时间点不是很好，但我觉得应该要让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有些感觉了吧，只是还没那么强烈，再加上都还在冲大学的阶段。上了大学后，时间虽然比较自由，但也因为各自学业，不是你忙就是我忙，默默的我们错过蛮多时间的。但我觉得这些时间也没有白白的浪费，至少让我自己变得比较成熟，比较懂得思考，也比较清楚未来的定位。其实觉得很巧，咱们兴趣什么的都差不多，只有一个，我不爱吃辣，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闲下来没事就会看看你的 LINE，或者问你在干嘛。未来只求一份平稳简单的感情，如果这个人是你应该还不错，应该是说让我来照顾你吧。 记得大二那年某天晚上，你突然跟我告白，那时候当你在发酒疯，后来也证实你那晚喝醉了。这阵子大概有感觉到吧，约的频率变频繁了，原以为半年才会出现一次的你，后来又慢慢出现了，这真的还蛮难得的。 只不过应该说我们一直在错过吧，一直以来都把你当成很好的朋友，那种相处起来没压力的朋友。 哈，真的一直在错过呢。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知道自己心不定，所以我也不想伤害你。 你从高中到大一大二就是这样啊，都很漂浮不定。 对，一直都是这样，很浮夸。直到开始想自己的未来，也是做了许多改变，有了许多想法，才有办法提这些东西。 可是我有男友，我也没什么立场跟你多说什么啦。你这时候这样跟我说，以后见面很尴尬哎。 我是不在意啦，都要出社会了，这些小情小爱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呀，就做你自己就好了。我的恋爱学分也修得够多啦，就是满到溢出来了，所以明白该怎么对待一个人，该怎么做到让彼此轻松自在，该怎么生活，该怎么互相成长。 只是现在以我的身份，真的也不能说什么。 这是当然。 你应该也清楚，以我的个性，目前是不会有什么太大改变的。 认识你这么久，还会不知道吗？哈，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至少对于感情这块，有个人卡着，也不会再有其他分支。好啦，你是不是该睡了？ 嗯，差不多啦，晚安喽。 对了，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买给你那颗蛋吗？ 不知道哎，为什么啊？ 因为是薰衣草啊。 故事讲到这边，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告一段落了。Cindy 有什么想要回馈的吗？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边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女孩，然后在那个情况当下，然后如果 C 男孩来跟我告白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蛮困扰的。 你会蛮困扰的？ 对，我觉得我会很困扰。 那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最后一句是他问女孩为什么要送薰衣草吗？想要知道薰衣草代表什么样的寓意呢？我们就要留守下一集啦，因为它是连续的嘛。那我故意卡在了这里，就是要让大家卖个关子，下一集会告诉你薰衣草在这段感情里面到底代表什么。 到底为什么是薰衣草呢？ 是的， 记得要准时收听哟。 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是女孩女生的话啦，如果我有男朋友，假设我也是会还蛮困扰的。 但是如果说让我站在 C 男的立场来看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就是让我说出来，我会有一种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让你知道的感觉。至少我现在讲出来了，我以后不会有遗憾。 我非常同意，但是如果我是西南的话，我可能会想要等你脱离，不能说脱离，就是告别现在这一任男朋友之后再跟你说。对，但是有另外一个矛盾点，就是我很怕那个时候的我再没有那个要跟你讲的冲动。对， 因为有的时候一段感情感觉淡了，或者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那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有没有其实心里正在默默的暗恋一个人，不知道要不要表白这件事呢？那一样嘛，在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两个是不会给任何意见的，但我其实想要说的是，就跟随你自己的心吧。如果你想要跟他说哎，我喜欢你，你就去做吧。 有的时候勇敢的讲出来， 对， 或许对你自己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顾虑，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说。 对啊，那在这边唯一刚刚说的不给意见，但是可以给的想法是，到底要怎么表白呢？你自己 Cindy， 你会喜欢男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表白，或者是当时你的男朋友是怎么追到你的？ 怎么表白哦？因为其实该怎么说呢，我们的表白很多都是在社群软体上面，但是我们在确定心意了，然后我们正式要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当面讲的。 OK，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他自己决定要这么做的。 好， 对，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因为他觉得说这种事情要当面讲比较正式。 听众要告白，听众要自己笔记哦。 做好笔记哦。 对，我自己以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说以我好了，我自己是不希望有人当面跟我告白的。 会觉得太尴尬吗？ 要么尴尬，要么很压力。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传讯息或者是写信给我，我有自己可以衡量的考虑时间。就是我决定了我再回你。可是如果你今天站在我面前，我们可能就约那两个小时，那我就是要在那两个小时里面告诉你 yes or no。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比较喜欢当面来，因为我觉得最当面的时候，我们是无论什么样子的感情，什么样子的心情，我们都可以在那个当下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是。 那其实我觉得我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如果说我想要考虑的话，那我也可以直接在那个当下，直接很诚恳的告诉他说，我需要考虑一下。 啊，对。 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会比较希望当面来。 但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私底下传讯息还蛮浪漫的，我喜欢那个文字的感觉。对啊， 每个人喜欢的感受不同啦。 对 对， 所以你看，当观光就是我们两个在录音室里面都可以讨论出这么多种方式，所以再一次跟大家说，其实没有对错，只要你想要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跟你喜欢的人，就说一句"我喜欢你"吧。 对呀、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桥段的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同时也是送给 C 男和女孩，是什么歌呢？ 是有一种爱叫做等待。 对， 我发现我好像很爱为 C 男点歌哎， 对， 就是准备这么长久以来， 对，常常都是为了 C 男点的歌，下次为女孩点一首吧。 好了，吸收笔记。应该是说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 C 男现在的爱就是一种等待。 嗯， 那很多人说等待可能不是一种爱，因为你没有追到嘛。可是对我来说，爱的形式有太多太多种了， 真的， 祝福或者是等待，其实也都是一种爱。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歌咯， 来吧。 有一种爱叫等待，总在身边徘徊，是有多难耐，我放不开。有一种爱叫等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他给的拥抱你还习惯，我该小心思寂寞是给我伤害。 听过的那首歌是有一种爱叫做等待，希望大家都可以等到自己爱的人啦， 真的 你要相信他一定会有一天来到你的身边的， 总有一天一定会出现。 是的，节目来到这边呢，大家大概也猜到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要来简单的跟大家做个回顾，交给 Cindy 咯。 那我们今天在开场白和心情温度计的时候提到了，就是我们是两个宅女， 是的， 对，遇到放假就想要整天宅在家不想出门，因为外面好热哦。 对，然后我们就搭配了一首 Cindy 的爱，阳光宅男， 阳光宅男，没错。然后再来在心情听看听的部分，我们走到了神的病历部的第三集， 是 也是最后一集咯。嗯，然后这天的故事里面呢，就是讲到了在工作然后还有学术还有生活上的取舍。 嗯， 同时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医疗人员为所有人的付出。 嗯， 然后呢在 Morning 说书人的部分呢，我们讲到了女孩和 C 男的故事的 Part 4。 那大家要记得要锁定下一集的节目，到底薰衣草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会揭晓哟。 慧田特别卖了关子，大家就赏个脸，就是再听一下下嘛，再坚持一下下，就像这一连续剧一样，就是下周再更的。 对呀，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到底薰衣草代表的是什么呢？ 嗯，那 哦，慧田说，慧田说， 节目来到这边呢，其实大概也差不多已经快结束了嘛。 对， 我们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也都在讲感情这件事。 对啊，我们其实因为我觉得讲感情这件事情，感情是一件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事情。 uh-huh. 不论是我们和家人之间的亲情， 是 和喜欢的人之间的爱情，或者是和朋友然后或者是同事等等之间的友情，感情无所不在。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提到了什么故事当中都少不了感情的成分吧。 是的，那我这边要请 Cindy 做一个很残忍很残忍的取舍， 是不是 亲情跟爱情、友情，好了，还有选 不出来。我直接可以告诉你， 话还没说完，他就说他选不出来。 对，我选不出来。就是如果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妈跟我男朋友掉到海里，我要先救谁那种， 才不会问你这种问题，好不好？ 对，这种常见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说啦，这种选择我做不出来。 没有，我们不要问那么严重的，我们就问，比如说今天你妈跟你男朋友同时约你，然后你的好闺蜜也约了你，你要赴谁的约？ 看谁先约我的、啊。我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不管是谁，就是我看谁先约我。嗯、 okay. 我会先去先约我的那个人，我先答应的那个人我就会去。 我刚刚脑袋突然浮现的标准答案是我带着我男朋友去赴我妈的约。 我反而不会这样欸，就是因为其实假如说我今天约了朋友好了， 是， 那我基本上我不会想要带男朋友赴约。 okay. 因为我觉得说他可能在那地方也会尴尬， 了解， 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朋友聊我们的天。对，所以 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取舍的呢？ 对啊，慧田呢你是怎么取舍的？该说说了吧。 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我当然是选家人了。 嗯， 对啊， 怎么说， 男朋友我不用选择问题啊。 好哦，真的是谢谢。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就是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帮我们慧田，对，如果有任何适合的对象，欢迎上我们的 IG 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帮我们慧田推荐一下哦。 大家可以直接私讯我了，不要那么这些事情就不要那么公开了好不好。 虽然我是不太在意啦，这样我也可以稍微先帮你过滤一下、 哦、 对吧， 是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你看 how sweet。 那友情的部分就是我一样，如果今天是我家人跟我朋友同时约我，那我就会看是谁先约的。 嗯 嗯，但 因为我觉得先后顺序还是蛮重要的啦。 是的，如果只是今天是我很重要的长辈，那我可能还是会以在平常来说，我是会以家人为主啦。 嗯，了解了解。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做取舍的呢？但是就是我在节目中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取舍，那都是你的生活，那都是没有错的。只要我们都有过好生活就可以喽。 对的。那既然现在节目进到了尾声，那现在也差不多快八点了。 是的， 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吃个早餐，然后准备赴你今天的约咯。不管你今天是跟朋友约、跟男朋友约，还是跟家人有约，都可以准备一下，换个衣服，吃个早餐，出门咯。 那我们在这边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是我的私心了。 对，是什么歌呢？ 林俊杰的新歌 Show the World， 把你的爱表现给世界看吧。